嗱，頭先阿基豪講你冇夾定啊，佢冇預定佢講嗰啲嘢。 係啊，因為我都喺度揣摩你今次嘅主題講咩嘢咧。哦， 你聽到啦，佢要揣摩噶嗱，我哋自己做我哋講咩主題呢是我知道的，其他人是不知道的。 十年了，十年都是这样的，是这样夹的。那当然了，即当一夹的时候，其实就是炒回有些有很多的资料，就基本上呢，即会，譬如果你有个叫基本的准备，那 都可以令到那个节目呢，即变得有很多元素呢，即令到大家呢，即听的时候呢，都希望即听到一些乐趣，这样的。那刚才啊，台長去觸及那裡，其實我就是都認識有幾位街坊，樣就其實最少兩個添嘅，都即係我頭先喺第一節嗰陣時講嘅嗰個即刻落船， 即係走即刻嗰個咧，即刻走佬 嗰個一個好出名，即係咪佢係一個已經去到好高級嘅一個嗰啲英軍嘅依啲航海嘅嗰啲大隨嚟嘅，即係隨師嚟嘅，咁佢就應該都係喺我頭先第一節提及嗰個嘢，可以講細節少少咧，就係佢喺駕船嗰度咧，係望見前面咧，即係等同於即係喺，譬如你睇喺個中環嗰度咧，就望過去見到唔係見到九龍嶺嗰個位嘅嗰度咧，就有一個龍捲風。是巨型得好緊要咧，係成個九龍嶺咁大嘅龍捲風。咁而一架船咧，就基本上咧，即係喺度即刻急轉舵啊！ 但係佢照計嗰、那個事前應該望到㗎嘛？ 唔係佢見到嘅一直咧喺度即喺度轉舵嗰度咧，係俾佢扯緊入去嘅。哦，所以嗰時驚咧就驚到係全軍覆沒啊！咁所以佢點佢話佢咁大個人咧？佢咧航海過好多好多時上過好多唔同嘅軍艦，啊，由英國嗰啲軍艦啊，嗰啲有上啊，中國嗰啲咧佢都有上啊。咁樣佢咧就係話嗰次咧係最驚，就係亦都佢航海嘅最後嘅一次嚟嘅嚇。咁啊，因為咧係成架船咧就俾嗰個浪咧就扯啊，一離遠都見到。但係咧就一直咧喺度想走嘅時候，但係啲浪咧喺度扯緊佢過去嗰度。咁啊，嗰個咧就係一個叫好， 但係收尾走到啦， 好危機嘅，係嚇係啊。咁啊，嗰單係其中一單事件嚟啊。咁我講嗰時，唔係佢講嗰時，我聽感覺到佢嗰種恐懼啊。嗱，咁樣就其他嗰啲細節嘅事蹟咧，咁我第時有機會專題再講。咁我反而講翻係喺上節咧就提及嘅嗰位街坊，即係。陸泉留住的那個，如果他聽到就即小心身體，因為他本身呢他就是那些海島在那個叫華南對出的那些海島呢那些原居民來的，他說呢即在那裡他都小時候，因為 他去到差不多十幾歲的時候 就正式呢都是上岸了，即係喺嗰度咧，即係要打工啊，成嗰度咧，咁就都成日翻去嗰啲小島嘅。但係佢話佢細個嗰陣時咧，就基本上咧，差唔多係成日係撞到有水鬼上岸，有時攞嘢嘅。咁明知咧，即係嗰啲咧，即係有啲人係見到，有啲人會見唔到。咁但係咧，佢話咧，即係佢上去去睇嗰陣時咧，佢見到咧就有啲。即係有啲人咧就誒，你唔好行近啊嚇，即係不唔好打攪佢哋嚇。 咁佢會唔會拉你落水？ 咁佢咪佢就話去到嗰度咧，就知道咧依啲咧就唔係人嚟噶啦。應該就係嗰個所謂嗰啲水鬼嚟嘅。咁啊，而且 嗱，我想問就係，譬如見呢啲係日頭見定點噶？定會一定係夜晚黑見？ 佢咪佢講嘅有一個咧，佢講得好詳細嘅嗰個咧，我就。我冇問，因為我冇問佢係日頭定夜晚。咁但係咧，就嗰個咧，佢係睇到有個老，突然咧，即係佢未見過嘅一個老公公啊。都走出嚟咧，就同嗰班有即係教訓，即係嗰班類似水鬼嘅嗰啲嘢。嚇，就話俾咗啲嘢佢之後咧，咁樣就走咗佢啦。咁跟住咧，佢話：咦，嗰個老公公邊個嚟㗎？咁啊問佢嗰啲街坊嗰啲咧，佢話：你唔知咩？ 你要拜佢嘅，你見到佢嗰、那個係我哋嘅土地嚟噶，社工嚟噶，我啊，咁啊佢話嚇咁奇怪，咁 真係有土地， 同埋一個島嗰度咧都有依嘅土地咁樣嘅。嗱，佢其實佢話基本上咧，佢第一咧，佢話響海，佢哋響海島嗰度咧，就周不時就常常咧就習以為常咧，就知道咧有啲，因為我見到嗰、那個。那個街坊咧，佢又唔係好迷信嘅嗰啲人嚟嘅，嚇就但係咧，佢咧就比較上咧就好硬淨啊嘅一啲人嚇，佢見到鬼我都打佢添啊嚇，即係你唔好搞我咁樣啊，咁樣就咁佢咧就喺度講嗰陣咧，佢話佢以前咧佢哋喺個咧海即係海島同海島之間咧，佢哋都係會相信咧，就個水底咧裡面咧 有啲嘢， 唔係有啲嘢，有啲人如果在那裡死了，他到時到後呢，他有些叫可能不知道是可能那些人不知道他的身份啊，或者沒有幫他做法事啊，那他呢就一直呢就在那個海那裡呢變成遊魂野鬼的，那麼有時候呢就會上岸呢來去索食的，但他索食呢是不是真的要找東西吃呢，真的肚餓呢，那他又說應該都不像是，但他有一種念頭啊， 嚇！即係啲簡單嘅意識記憶嚟。 係啦，佢冇散到，佢嗰個意識咧喺度，佢係尤其即係咁樣冇散。咁我都聽嗰時候咧，咁我都即係諗啦，即係編劇頭腦咁樣諗，會唔會就係如果啲人死咗喺個水嗰度咧，佢個意識咧就同喺陸地嗰度咧 係唔同嘅， 係唔同，係冇咁易散嘅咧。因為呢個就牽涉到咧，即係如果你真係深入去瞭解嘅話咧，你記唔記得我哋就係幾集之前咧講水嘅記憶嘅？咁啊，水嘅記憶咧，裏面咧一講嘅點解會話即係水咧，裏面咧有咁多啲意念喺度咧，有啲唔係水嘅自己本身意念嚟嘅，有啲就真係咧，即係依啲咁嘅人嘅意識，就染咗個水嘅嗰個元素裡面， 係啦，佢就出流留低咗。 係啊，咁如果佢咧，即係如果嗰個死靈啊，即係喺海上咧，即係死咗之後咧，而或者佢冇人係懂得去超度佢。其實超度都有方法嘅，咁我諗你即係問嗰啲即係客家人啊、水上人嗰度咧，佢哋都會好了解噶啦，都會教你點樣做，或多或少咧都要幫佢去超度一下嘅嚇。咁樣就咁，所以咧咁佢就呢樣嘢咧，就對佢嚟講習以為常。佢最重要咧就都係你唔好打攪佢就得噶啦，嚇咁樣樣。咁樣佢又講咗有好多啲細緻嘅一啲佢嗰經歷咧。咁我一路聽嗰時咧，其實我好多時咧，即係譬如聽依啲朋友，如果佢講依啲靈異嘅經歷咧，我又唔係咁理嘅嗰種細緻。最重要咧，喺度喘，即係喺度聽，喺佢嘅字眼裏面嗰度咧，睇佢係咪講大話。呢個最關鍵。咁啊，佢你會睇到咧，即係有好多時咧，即係依樣嘢就譬如佢講出嚟嘅動機咧。裡面咧嗰種叫 你講一個佢自己親眼見過， 親眼見到嘅。佢甚至佢後屘上咗岸之後嗰陣咧，咁佢都會睇到嘅，因為佢後屘佢住咗喺灣仔啊嗰度咧，咁佢就都亦都好多好多佢嗰個經歷咧，佢都係講俾我聽。咁嗰個咧即係主要咧，即係我諗佢嗰啲叫事件咧就非常之多，但係就唔好吸引。即係講起上嚟咧，即係。因為當你閒話家常咧講你嘅經歷咧，唔係套套都即係唔係個個事件咧都咁勁嘅，個個事件咧都勁咧就係佢係編劇嚟嘅啦。咁但係咁嗰個咧，因為我聽佢講嘅時候咧，我反而我就係顯身到一個睇法，就係咧即係水上人佢哋嘅依種敏感咧，或者佢見到鬼習以為常嘅嗰樣咧。就係同佢嘅講居住環境有關， 水多 係啊，近水啊嘛，同埋佢成日都接觸水啊，嚇，即係平時都有落水啊、潛水啊、游水啊咁樣啊，咁樣就所以咧，你會睇到咧，佢由細個，可能佢細嗰時候咧已經接觸到呢啲靈異嘅經歷之後嗰度咧，而有人已經解釋咗俾你聽，嚇啊嗱，依啲係真係嗰啲嘢嚟嘅嚇，同埋細路仔容易睇到咁樣咧，咁佢習以為常又唔驚。但依樣嘢咧就反而變成咗咧，係佢嗰種體驗咧，跟住咧，咁佢懂得點樣分， 懂得怎樣分呢，有些東西呢是靈異的東西，但你不要打攪它，這樣就已經即你就是即人不犯它，你不犯人。 那這個會不會解釋為什麼譬如很多島呢，離島特別離島呢，那些廟呢就會棄在個岸邊那裡？ 是肯定啦，因為在岸邊的那個呢它最重要呢，即因為海的那些死靈呢，它就是最慘的，因為成日咧，即係你唔同土葬嗰啲啊嘛，土葬咧你可能咧有叫安，即係入土為安嚇、因為咧即係有好多其實啲水上人家咧，即係我諗第時咧即係再多啲資料咧可以講俾大家聽，佢哋咧即係有好多時咧水上人家咧，如果佢當佢過身嗰陣時咧，其實有好多都好想咧佢入土為安嘅嚇，咁、但係佢可能香即係。上到岸，佢又冇身份喎，冇姓 艇户啊嘛，以前係 啊， 好耐之前啊。 咁啊，所以咧，即係有陣時有啲善長人翁啊，就香港有幾個地方咧，即係都係嚇，即係有陣時咧，甚至咧嗰個地方根本唔係一個墳場嚟嘅。 嗯。 但係佢裡面咧，即係有啲善長人翁咧，就 mark 咗個地，買咗嗰個地，然後咧就即係默默咁咧，即係等佢哋知道咧，你可以咩就撞喺嗰度啦嚇。咁樣就所以咧，有啲地方咧就唔好。將佢改啊，整乜嘢？尤其是近大嶼山嗰邊啊，即係唔好話改建啊，即係嗰啲咁樣樣啊，係咁樣，因為咧佢裡面咧，即係有啲地方咧，就其實係留低咗咧，就俾有啲有啲族群咧，佢哋有個入土為安嘅嗰啲地方嚟。咁啊，咁如果佢冇做過呢啲法事咧，咁啊，一人嘅嗰個靈魂，佢最大問題就係。佢有一種意識咧，嗰種意識咧就變成記憶同動物嘅記憶有啲唔同嚇。動物嘅記憶咧，嗱你都超度唔到佢嘅，但係咧佢容易自己化嘅。但係人嘅意識咧就有個最大問題嚇，佢唔化嘅有啲嘢。 特別係佢嗰個係死於非命啦， 係 即係唔係話哦一啲即係自然嘅死人。 咁啊，當即係譬如你頭先都講翻起嗰個咧，喺第四節嗰時提及嘅嗰、那個，即係喺北。嗰個附近咧，見到有嗰架船，同埋嗰個嗰啲死體咧，咁佢喺嗰刻嘅嗰時候咧，佢應該叫枉死嘅，嚇咁佢裡面咧留低咗一個幾大嘅嗰種叫怨啊，嚇咁啊，所以喺嗰時候咧，即係如果佢見到嘅時候咧，我諗中國嘅嗰啲就 唔係，所以點解話啲人話鬼船咁樣咯，就係話。即係我一路強調，就係佢哋係似乎唔可能十幾年都仲係咁樣，所以 變成怨靈嚟㗎，係啊， 所以嗰隻船本身係可能係鬼船嚟嘅， 係啊，因為佢當佢有嗰件事嘅發生，咁但係嗰件發生嗰時候咧係冇了絕冇了斷啊，即係變成咗係一個懸案嚟嘅，案咧就唔係一個叫一定係兇殺案啊，或者咩案，係案件啊 ，case 啊， 即係總之你揾咗出嚟就係撞翻佢哋係嘛，就唔好等佢哋就係即係繼續喺飄嚟飄去 咁啊，而且咧你即係就算你唔迷信都好啦，咁你都信嗰種叫做係古老嘅習俗嘅規矩咧，幫佢做一啲法事。咁啊，幫佢做一啲法事咧，即係咁你咧就 唔係，其實喺譬如西方都有噶， 嚇 佢哋嗰啲基督教啊，都有做類似呢啲咁。 啊，佢冇我哋香 即 中國嗰度做得咁仔細，即係譬如你嚇死異鄉陸地上嗰啲咧，都有一種唔同嘅儀式，誒扎紙馬，燒去咁樣就等佢帶靈魂走嗰啲又有啊，海咧又有一套。儀式咧嚟幫一啲怨靈，佢哋咧就係了咗嗰樣嘢出嚟嘅嚇。咁啊，尤其是咧，咁我相信咧，即係譬如呢啲聽得多嘅時候咧，就相信咧喺海嗰度出事嘅嗰啲事件咧，嗰啲怨靈咧係難解決嘅。比陸地嗰啲咧，即係除咗你入土為安，或者你將佢火化咧。咁啊，都可以有一個方法咧嚟了，即係嚟幫佢了解決成件事之餘嗰陣時咧，如果佢就係可能喺個海嗰度，叫怒海沉思嘅話，咁嗰啲就更加難去解幫佢去化冤嘅啦。 咁我哋講呢啲咧就係喺海面嘅啦。咁咧更加大禍係咩咧？係海底嗰啲鬼潛艇， 鬼潛艇真係得唔驚？ 我一節翻嚟同大家講下。